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晚上我们来甜蜜一下，聊一聊这样一个好玩的话题，就是秀恩爱可能不太熟练，用这首歌官宣可以吗？就是想象一下，当我们拥有了自己甜蜜的恋情之后，你想用哪一首歌来官宣呢？就是特别能够代表你的爱情，你们之间的这种甜蜜的一首歌。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三方网络平台跟我保持联络。那第一种就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找到我，还有呢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这都是可以跟我文字互动的。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啦。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今天的心语呢有一点长，但是很浪漫。相信我，你会遇到一个完全合拍的人，你们会很浪漫，会在纪念日送花，会约好去看最新的电影，也乐意过柴米油盐的生活，一起买菜做饭，食人间烟火，并且约定好参与对方的人生，喜怒哀乐都不能少，乐意并且庆幸。嘿、hey, 遇见你很开心，第一次秀恩爱还不太熟练，就用这首歌官宣吧。 You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 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on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Romance and all its strategyLeaves me battling with my pride. But through the insecurity, some tenderness survives. I'm just another wri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truth. A hesitant prize figh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youth. days too much, and I had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it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At times I like to break youTo your knees. At times I like to break through and hold you endlessly. At times I understand you, and I know how hard you've tried. I've watched while love commands you, and I've watched love pass you byAt times I think what drift us, still searching for a frien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ut then the passion flares again.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今晚呢，就是一个非常甜蜜而且温柔的开场。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每一期节目的开场曲真的很重要，因为一个节目的开场曲就奠定了整晚的基调。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是要甜，甜到底。很少好像午夜情歌会从头甜到尾哈，就每一首歌、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小小的暧昧的情愫都会呈现在这个一期节目当中，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就甜度爆表。因为刚才很浪漫嘛，也看到在聊天室里面大家的互动，像用户2037他就说，诶，是我喜欢的爵士乐啊，是说开场的那个背景音乐吧。但是呢，他说我觉得，哎呀，听着这样的歌很想冲一杯咖啡，不过晚上还是算了，打开我的零度可乐，好体验一下肥宅的快乐。第一首歌就叫做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每当我们触碰的那一瞬间，那都会是有一种心电感应，一种火花，眼神在躲避，可是呢内心却在澎湃。哎呀，小鹿乱撞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来自 Olivia On。她唱的呢真的非常的细腻了，而且这首歌也获得了大家的喜欢。在抖音上看到有朋友正在从收音机端跑过来报个到，那继续我们的小调查，就是你正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听呢？是在车上收听，还是在家里用收音机收听，还是用听听 FM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跟我互动一下，来吧打卡。当然我们的逢时播报也每天都在进行当中，看看今天我们能够播报几次。好，那么等待着大家的官宣歌曲啊。山外有山说爱如潮水，哎呀，爱如潮水，哎，这个还真是张信哲的歌里面为数不多还比较甜的。佳宁说关键词，还有一飞的菊花台，你是认真的吗？嘟嘟这个比较好，终于等到你，哎呀，这是等爱的人了。生如夏花的花好月圆，一菲简单爱，对，简单爱还是比较合适的哈。泪落心田是那样纯洁的爱恋，怎么这么像张杰和谢娜是吗？会飞的狮子爱你我不问归期，哇， 真是每一个人，你看他们选的歌曲，选的官宣的歌曲，基本上你就可以断定出来一个人对于感情的态度。待会儿呢，我们也可以来解读一下。顺便大家除了打卡心情日记的同时，互动的同时，也可以盲猜一下今天晚上我的歌单都有哪些歌曲。刚才看到有一首歌已经跟我的这个默契值拉满了啊，连接成功。待会儿我会告诉你这首歌到底是什么。不过第二首，要来听梁静茹的 Fly Away。 如果是我，我会用这首歌来官宣。 我自己为自己下的决定，很小心，你说慢慢来，别怕来不及。如果我还有一点点不安或者迟疑，我不会对你的反应那么好奇。我也啊，其实也很不愿意，其实也不想回忆，谁没等到错过了流星。我们啊，交集在这意外的假期，一定哪里见过你，一定曾经梦见你。 Fly away， 无穷无尽是你深邃的眼睛，看着你就可以让我茫茫人海里感到安定。 Fly away， 当我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有一个人，有一颗心，早已经默默之中在哪里。这一次问我自己，都说我毫不怀疑，爱上你，终于我发现我有勇气。唯一我觉得遗憾的是，我不够仔细，不了解你说那一些话的用意。几乎是所有时间在想你，快乐之后是压抑，有没有过这样的呼吸？幸福啊，只要一个眼神的交集，我们拥抱着自己，我们渴望着相遇。Fly away， 无穷无尽是你深邃的眼睛。 Fly Away 来自梁静茹。这首歌呢是我特别喜欢的，就如果我用来官宣恋情的话，我会用这首，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唱出来一个女生或者说一个女人为了爱的那种坚定，有可能她是处于一种小心翼翼的状态，并不敢轻易的去尝试，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小心谨慎墨守成规的人，当遇到那个对的人，可以为这个人去打破一切的惯例原则的时候，那他也会义无反顾。这就是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好啦，那大家也都说了自己心目当中的官宣歌曲，来看看啊，说了很多，隔音 Perfect， 还有纳斯加只想一生跟你走，斯坦福桥，哇这个好甜啊，私奔到月球，还有小酒窝啊，都是对唱歌曲。嗯，然后之前也说了啊，对之前的也都互动了哈，都给大家加精啦，看到这个有朋友小萌是升级了是吗，好棒棒的，恭喜恭喜。小一他说将故事写成我们啊，这是你的官宣歌曲。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分享歌单咯。目前来看呢，好像就只有一首跟我今天的歌单能够连接上，默契值 max。 嗯，看看会不会有第二首能够连接上的啊。好，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我觉得也很适合官宣，而且就是刚才谁说的周杰伦告白气球。再次感叹，哇，午夜情歌的精灵们真的跟我越来越有默契了。 笑在天上飞， 今晚的第一首默契值拉满的歌曲就是这首《告白气球》，来自周董，是一飞刚才盲猜对的啊。现在呢，欢迎大家来猜我今晚的歌单，看看会不会出现第二首，目前还没有。当然呢，大家也说了很多非常非常的好听的一些歌曲，比如说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这是一个名字很简单的人。我发现好像今天晚上聊天室里面进来了好多新朋友，很开心。另外呢，逢时播报现在已经乘以三了，谢谢数据组的精灵们，尤其感谢，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不羁之士，对不对？第一位还是一贯的以一己之力拉高了我们的点赞数，但是呢很抱歉，我现在这个手机有点打不开，所以待会儿吧。哦，是的，第一位不羁之士，第二名麦田守望，第三名萤火虫。今天萤火虫冲上来了啊，谢谢，也谢谢所有的数据组的精灵们，在秀恩爱官宣的同时也不忘跟我给我互动点赞啊，为节目的数据做出了这个贡献。当然其实每晚呢我都要例行感谢一下，因为会有不同的朋友，就每天都会有一些新朋友进入到不管是抖音啊还是聊天室，然后告诉我说其实一直在默默的收听，一直在支持着我们，然后今天呢突然间冒个泡，好开心。刚才呢也看到很多甜度爆表的歌啊，我觉得今天呢我看大家的互动就可以收很多新歌，然后回去再听一听。对，今天晚上就是要甜。用户2037说他会用豆浆油条来官宣。哦，是的，这首歌也很甜。还有呢，五月天的温柔小酒窝。这是蜜姿的小酒窝，已经有两票了，两个人提到了。小刚这个比较特别，他说哎呀，说来惭愧，做夫妻20年了还没一起去 K 过歌，我们的官宣歌就一起看过的金粉世家主题曲暗香吧。不过暗香这个好像不是那么的甜啊，但如果这首歌对于你们来说是别有意义的，那我觉得无论他唱的是悲是喜，对于你们都是欢喜，毕竟这是跟爱的人一起经历的嘛。啦，今天的第四首，哎，没有人猜到这个，因为这是我也是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而且它并不小众。我曾经特别想在我自己的婚礼上放这首歌，但是后来没有放。这就是我尤其喜欢的前奏部分的一首歌，就是《留在我身边》，来自《青山代码》。 あなたのこと私は今でも思い続けているよ。いくら時流れてゆこうと、I'm by your side, baby, いつでも。そどんなに離れていようと、心の中ではいつでも一緒にいるけど寂しいんだよ。So baby.私はここにいるよ。どこも行かずに待ってるよ。言うと誰なわけだからこそ心配しなくていいんだよ。どんなに遠くにいても変わらないよこの心。言いたいことわかるでしょ。あなたのことを待ってるよ。 中の方にお前の方が元気か、ちゃんと飯食ってるか、師匠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我们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非常的甜，而且所有的歌曲呢也都很甜。没错，就是其实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我觉得特别的有那种青春的感觉，然后呢又有一点点的小欢喜。这就是我们今晚要说的，秀恩爱还有点不太熟练，那用这首歌官宣可以吗？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要是大家是你们的话，那你用哪一首歌来官宣你的爱情呢？当然还没有谈恋爱的朋友，单身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想象一下，那有了另一半的呢，也可以想象哪一首是专属你们的歌。收到了太多的互动啊，然后刚才看到了大家的官宣歌曲之后，我真的深切感受到我们的午夜情歌受众，午夜精灵们真的横跨了70后到00后啊。有说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的，也有听时代少年团的，这真是年龄跨度很大哈。但是呢每一首歌其实都还挺好听的。Mr. 梁说，单纯的甜歌，甜中带酸，苦中带甜的情歌真是回味无穷，比如说至少还有你。这个你的路数跟我的是差不多的，因为我刚才放的如果是我会选 Fly Away， 就梁静茹的那首歌，至少还有你也是一样，都是经历过一定的怎么说呢，有过一定的人生阅历，然后呢也受过情伤，变得小心翼翼之后，再那么坚定的去为一段爱情和一个人付出，我觉得更值得，更让人感动哈，就那一份坚定感让我很触动。还有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不羁之士说这就是爱情，名字很简单的人他说孙燕姿的遇见，Mr. 梁终于等到你，是很多很多哈，都有点看不过来了。蜜汁还有睫毛弯弯，哎呀都好甜啊。不过呢接下来我的歌单当中好像目前还没有看到跟我默契值拉满的能够连接上的歌曲，因为可能相对来说我今天选的歌有一点小众，没关系，我们作为盲盒出现吧，因为下半段的第一首固定盲盒就要出场咯，还是看谁最先答对啊。还是说一下我们的三方互动平台啊，第一种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第二种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来找我吧。 谁能预知爱的花期，绽放时我哪儿也不去，花开一瞬间为爱沉醉一世间，你在小桥边的叹息，初次遇见时的心悸，人往事去如烟，遇见你已是永远，什么还是你身如沙从指尖流去，天若有意为何相遇却灵犀相聚，万里挑 滔滔江水未曾能把我阻拦，万里澎湃江山只许我转眼一闪，万里光阴我归心似箭，万里星河命运无我不忍数，该如何如何。曾经走进爱的传说，他说真爱不会错过，他终究会回来告诉你他还爱着。然而我的故事也许在另一部传说，努力阅读他的手却离我更远了。万里迢迢江水未曾能把我阻拦，万里澎湃江山只许我转眼一闪，万里光阴我归心似箭，万里星河命运我不认输，该如何如何。万里光阴我归心似箭，万里星河命运我不认输，该如何。万里迢迢江水未曾能把我阻拦，万里澎湃江山只许我转念一闪，万里光阴我归心似箭，万里星河命运我不认输，该如何如何。 这首来自焦麦琪的《如何》，没错，那第一个答出这首歌名字的在聊天室里面就是一菲，而第一个说出是焦麦琪演唱的呢就是山外有山，所以恭喜你们二位获得今天晚上的限定盲盒。哇，今晚这个话题我没想到大家互动的欲望如此之强烈哈！刚才我已经收藏了好多精选留言，看到小多多他说喜欢陈慧琳的 Love Paradise， 哎，这首歌也很好听，我好久没听了，谢谢你提醒了我，回去再听一下。新田又说林俊杰和廖军的表达爱，新田也是我们这里的中华小曲库啊，他听过的歌也很多。然后李哈鲁他说曾经有人跟我说西城男孩就 Westlife 那首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最终不欢而散，没开始就结束了。但是这首歌确实很甜，如果用这首歌来官宣的话，我觉得哎，意外的很合适呢。 Joy 好久不见，他说用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来官宣，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会是在哪里，无数时间线无数可能性终于交织向你。哇哦，真的，我觉得大家选的歌都是真的能代表一定的自己的爱情观。你看有的歌曲比如说像这个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还有刚才花花生日夏花说的星辰大海，这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坚定的我一定要奔向你那种双向奔赴的爱情。而像至少还有你啊，包括还有很多一些稍微柔情一点的歌曲，而则是属于又甜又酸，就相对成熟一点。你看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年龄段，他们喜欢的歌曲也是能够代表自己的爱情观和自己的这种阅历相符的。还有很多就是很甜的，什么有点甜呀、小酒窝呀、私奔到月球啊，这种我也很喜欢，但是今天我没有准备这些，因为相对来说可能这些歌还不太适合夜晚。 好了，下一首歌我要特别送给小刚，因为刚才他说明天是老婆的生日，希望可以送一首歌给他们。好，那么生日快乐呢，当然我就提前说了，不过这首歌并不是生日快乐，而是你注定会遇见我。 我爱上这城市纷纷扰扰的相遇，爱上重复俗气又沉重的春天，爱上承受这一切又粉碎的决心。 来自金玟岐的一首《你注定会遇见我》，这首歌送给小刚，特别送给小刚啊！当然并其实并不是为他专属准备的，而是今晚的歌单，我觉得也很甜蜜。你注定会遇见我，就像我很欣赏的一句话，我很赞同：真正对的人，真爱，无论你分开多久，相隔多远，总会遇见。 而且前两天呢也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说的，如果要是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句话所表达的内容，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这句话是：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向你靠近。哇，我觉得好甜呀。好啦，那今天晚上我们不是说情话哈，然后刚才呢大家都在说以为是海某捞的那个生日快乐歌那个场景，我见过，哇，举着大灯牌，那简直是特别让人又感动，然后又觉得很温馨，同时又有点好笑的这样一个场面哈。不过就是很快乐啦，我觉得某捞在人性化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我永远记得他给的那个小纸条，因为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小柏分享过，然后就说在某捞吃饭的时候会有一个小纸条，上面写一句非常暖心加油的话，我觉得很好。而且呢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陪吃娃娃，有一次见过一个紫色的薰衣草紫色的小熊，就坐在一个女生的对面，因为女生是一个人在吃，然后瞬间我就觉得哇，你看人间还是有这么多的真情和温暖在流露着，你不会孤单，至少还有小熊的陪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有官宣歌曲的陪伴了。下一首歌为什么没有人想到呢？这首歌我觉得也很适合官宣呀，来听。慢慢喜欢你， 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慢慢喜欢你，来自莫文蔚。用莫文蔚的声音唱出这首歌，真的温柔到了极致。而且这首歌呢是李荣浩写的，就有人说李荣浩究竟是有多爱杨丞琳，才能写出这么温柔缱绻的歌曲。是的，其实这首歌呢真的就像他的歌名一样，慢慢喜欢你。因为你听歌里面都是一些很细节的东西，不管是饭后的甜点啊，还是下次旅行的海滩，都是在平静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浪漫。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更像是更适合可能在一起很多年官宣结婚，或者说认识了很多年官宣在一起的情侣。看到大家的这些官宣歌单了哈，然后用户2037说，中秋节有什么节目准备吗？可以为80后准备一些歌曲吗？好的，我会尽量照顾一下。其实我放的歌难道不是80后的吗？好的，中秋节呢提前说一下是录播，会有特别的安排，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听哦。哎呀，我们的逢时播报马上就要破40了啊，到了。好，逢时播报乘以4。刚才看到，哇，这个某捞的陪吃娃娃好可爱呀，忍不住想要拥有。好啦，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不会孤单，不管是一个可爱的娃娃，还是午夜情歌，都会陪伴你。来进入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分享一段文字，我挺喜欢一句话，叫不竭尽全力没有资格说对方是真爱还是凑合。你怎么理解爱情，爱情就怎么回应你。你不配拥有漂亮衣服吗？不是的，你替他挑的那件衣服你没关心过价格，你一看到他穿着那件衣服翩翩少年般走向你，你也心动。你责怪他不该买那么大的蛋糕，还不如买一条鱼划算。你责怪的不是他乱花钱，而是心疼他又要多加一个班。你不配拥有一个漂亮的蛋糕吗？当然不是，你配得上他所有的爱。你没买的那一杯奶茶，你放下的那一支口红，你犹豫很久绕过的那一家餐厅，藏着一个无论多么难你都要抵达的地方。结了婚以后，你明白了，你想要去的那个游乐场，门票很贵。去感受爱，而不是去感受生活扔过来的刁难。所以有的时候呢，生活怎么样，我们真的要换一个角度去看。有的时候换一个角度，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甜，海阔天空也不过如此。只要有另一个人的相伴就足够了。这首歌今天也没有人跟我默契值拉满，这么甜的一个话题怎么可以少了命中注定呢？ 忽然大雨，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 纯真洁净。奇怪的是，地球记忆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 最后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我差点说成情非得已，没错，是命中注定，来自哈林庾澄庆。还是要甜甜的嘛，有一个甜甜的收尾。今天不管你的官宣歌曲是什么，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找到那个对的他。刚才看到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们的经典一键三连是不是该回归了呢？好，那么就让它回归一下啊！友情提示，提前预告，本周五呢，就会有经典歌曲双杀，让你们提前感受一下哈。好啦，今天午夜情歌就到这里吧，我是道道，明天见。